错。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智慧引领财富，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呢是2021年11月26号，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同步播出的财富新动力。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同时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互动。我们也有一些现金红包来供大家抽取。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财富资讯部分。我们将会关注到国务院表示选择北京、上海等6个城市开展首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全国首个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商业化试点在北京开放，严禁蹭品牌，四川泸州重拳打击白酒生产6类违法行为，中超16支球队11队欠薪，最长欠薪已经超过了8个月。那么在今天的资讯过后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三体》这部我们中国著名的科幻小说的改编，中国版和外国版到底哪个更好呢？我们在资讯过后呢，一起来跟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国务院表示选择北京、上海等6个城市开展首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综合考虑经济体量、市场主体数量、改革基础条件等，选择部分城市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那首批试点的城市有北京、上海、重庆、杭州、广州、深圳6个城市，强化创新试点同全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联动，具备条件的创新试点举措经主管部门和单位同意之后，在全国范围推开。再来关注，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召开座谈会，邀请经济法律方面专家研究进一步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相关问题。与会专家建议加快建立煤炭价格区间调控的长效机制，引导煤炭价格在合理区间运行，使煤炭价格真实反映市场供求的基本面，防止价格大起大落。当煤炭价格超出合理的区间上限，可以根据价格法有关规定，按程序及时启动价格干预措施。当煤炭价格过度下跌，超出合理区间下限，可以综合采取适当措施，引导煤炭价格合理回升。 完善煤电价格市场化的形成机制，鼓励煤炭企业与燃煤发电企业在合理区间内开展中长期交易，鼓励燃煤发电企业与电力用户在中长期交易合同当中明确煤炭电力价格的挂钩关联联动机制。再来看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表示，商务部将继续加强电子商务新业态新模式的行业标准建设，充分发挥标准的基础和引领作用。目前正在根据征求到的意见建议，对电子商务直播平台管理与服务规范行业标准进行修改完善，将按程序加快推进。他们将持续指导电子商务市场主体严格落实电子商务法、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维护良好的网络市场秩序。再来关注，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规范银行服务市场调节价管理的指导意见，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提出银行不得利用低价方式开展不正当竞争，对于融资类业务不得为提供实质性服务而收取费用，不得在设置价格区间时过度扩大区间的上下限的间隔，规避价格管理要求，不得在基于外部成本定价时收取显著高于外部服务价格标准的费用，不得对服务项目重复收取费用，或以降价为由降低服务质量或数量。再来看，银保监会就关于规范银行服务市场调节价管理指导意见公开征求意见。意见提出，鼓励银行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实施差异化定价，合理制定和调整服务项目的价格，结合自身经营策略划分客户群体，给予适当减免优惠。鼓励银行在商业可持续条件下，为国家民生工程等专项资金扶助保障领域提供资金结算和其他服务时，合理确定价格。再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25号，三大指数是全天震荡盘整，元宇宙概念午后大幅下挫，天下秀、宝英股份跌停，嘉创视讯、中青宝等多股跌超10%。智能电网、医药医疗板块是全天强势，板块内均有大约10股涨停。那么三胎概念股尾盘异动，美邦服饰、景鸿集团等两连板。总体上呢，板块是高低切换啊，个股是跌多涨少，沪深两市成交额超1.1万亿元，连续第25个交易日突破万亿。 创业板股科国科威封住，国科威是封住了跌停，那么国发股份是已遭杀猪盘连续两日跌停。那么在盘面上呢，特高压、鸿蒙、元宇宙、煤炭、培育钻石等板块是跌幅居前。那么截至收盘呢，沪指跌0.24%，深成指跌0.4%，创业板指跌0.12%。北向资金全天净买入超过10亿元，为连续第五个交易日净买入。再来关注，25号，上海数据交易所揭牌并启动全数字化交易系统。数交所的设立将重点突破解决数据交易的五难问题。那么成立当日呢，受理挂牌和完成挂牌的数据产品大约有100个，涉及金融、交通、通信等8大类，达成了部分首单交易。这次数交所的成立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文件的一次实践，有望成为引领全国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的上海模式。那么据了解，数交所的设立重点是聚焦确权难、定价难、互信难、入场难、监管难等关键性的共性的难题，形成了系列的创新安排。再来关注北京方面的消息，昨天全国第一个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商商业化的试点在北京开放了，这标志着国内自动驾驶领域从测试示范迈入到了商业化试点的新阶段，对它加快了自动驾驶技术的落地应用，改变未来出行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据了解，首批获许开展商业化试点服务的企业将在北京市经开区内的6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开展商业化的试点服务。来看四川泸州市市场监管局和泸州市酒业发展促进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全市白酒生产秩序的通告，严厉打击未取得许可备案生产白酒、未按标准组织生产、非法添加、虚假宣传、侵犯知识产权、仿冒混淆6类违法行为。其中严禁擅自使用泸州老窖、郎酒等酒类的知名特商品的特有名称、包装、装潢，或者是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和装潢。再来关注，25号，特斯拉官方微博宣布 Model Y 高性能版正式开启交付。特斯拉中国官网的信息显示， Model Y 高性能版的起售价为387,900元，具备 NEDC 标准下566公里的续航能力。 再来看企业方面的消息，25号下午，腾讯官方微信公众号鹅厂黑板报发布辟谣文章，显示腾讯云数据库泄露系谣言。当天，腾讯云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腾讯云在南北洲首个数据中心正式开服，位于巴西的圣保罗。至此，腾讯云在全球范围内运营的可用区达到了68个，共覆盖27个地理区域。最后再来看看其他方面的消息。截至北京时间2021年11月24号，中超16队当中出现欠薪情况的俱乐部已经多达了11家，那其中不乏欠薪超过半年的球队。青岛黄海欠薪超6个月，武汉队欠薪超过了7个月，重庆两江竞技欠薪更是超过了8个月，可以说是另类的冠绝中超了。那么目前中超俱乐部普遍面临着严重的财务危机，各队情况并不完全相同，部分俱乐部的母公司经营状况不善，资金链是非常紧张的。那还有不少俱乐部目前呢正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尝试进行混合股权的改革，但改革的进程普遍是比较迟缓的。那此前如火如荼的价值炒作终成空，联赛市场化水平没有实质性的进步，仅靠俱乐部自身是完全无法延续经营的。那么中超正在面临着自2004年成立以来的至暗时刻。好的，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千龙网。主持人曼宁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我们将邀请嘉宾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今天的话题，那就是《三体》这部科幻小说改编成了电视剧，您觉得中国版本和外国版本到底哪个会更出彩呢？我们一段片花之后稍后见。 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可怎么办 呢？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15分，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腾讯视频版的这个《三体》近日是发布了第一个预告，那么主演有张鲁一、于和伟、陈瑾、王子文、林永健、李小冉是陆续亮相了。这也是该剧去年公布演员阵容之后第一次发布了画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那同时呢，其实奈飞版的《三体》呢，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和拍摄的当中。那其实《三体》这部剧是作为首次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的亚洲作品。那么刘慈欣的这部作品不仅是让国人为之骄傲的科幻著作，那也是中国科幻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的这样一个标志。因此多年来《三体》的影视化的消息它总是牵动人心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发现好像有不同版本的《三体》的电视剧可以让我们来期待一下下了。但是这两个究竟哪个会更好呢？他们各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副研究员孙家山老师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孙老师您好。 好，大家好。 首先哈，我们最近呢也是看到很多朋友们开始热议了，说哎呀，这个《三体》的电视剧哈有两个版本。那从这个班底、选角、制作风格等等方面，您觉得这个电视剧版的《三体》哈，先说中国版的吧，它有哪些可圈可点之处？您觉得是否符合预期呢？ 《三体》的改编呢，在这些年确实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因为自从就是《三体》获得雨果奖之后，就是开始获得了这种就是全社会的破圈层的这么一个关注效应。因为在本世纪前十年，当时呢就是在一个小众圈层，在科幻圈。 孙老师，不好意思，要打断您一下，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我们现在听到这个声音稍微有点不清楚。 现在可以。 好的。 就是一开始呢，就是在一个相对小众的圈层，在科幻科幻圈受到热捧。后来呢，由于在互联网行业受到关注，所以呢，开始受到社会呢，就是有了普遍的关注。但是确确实实，这几年呢，就是《三体》成为一个全民皆知的这么一个重要的科幻 IP。所以，就是关于《三体》的 IP 改编呢，也是一个热门话题。但确确实实，对于《三体》这么复杂的一个文本改编呢，并没有。 不好意思，孙老师，我还是要打断您。这个，我听不清您的声音，不然我们再尝试再跟您接通一次。您觉得怎么样？ 我现在可以吗？对不起，我可能是那个，对，现在可以了吗？ 现在可以了，现在好很多。 哎，抱歉啊，就是《三体》的 IP 改编呢，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这么一个挑战，对于我们影视行业来说，因为我国的现有的这个文化工业能力呢，对于《三体》的这么复杂的文本的改编呢，是需要一个消化过程的。所以就是这次对于《三体》的这种通过连续剧的方式改编呢，也是一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呢，就是前几年呢，我曾经出现对《三体》的电影改编，但是我们知道《三体》这么复杂的一个文本，三部，然后同时里面有这么复杂的故事，其实通过电影改编的话是没那么快的。所以这次剧集的这个出现呢，就是大家其实从不管是科幻领域，还是说我们这么多读者来说的话，其实是非常欣慰的。但是对于这个具体的这个剧集的改编呢，因为作品还没有出来，我们不能这么早的下结论。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我们从就是从专业的角度，从科幻迷的角度，或许国内的改编能比就是奈飞的改编要好一些。因为奈飞的话，它可能对于我们就是中国国情对于这个三体的这个文本的这个复杂程度，他们这个认知呢，可能未必那么就是比我们就是内地来说的话，可能没有那么透彻。所以包括他的选角上的话，其实也看出很多问题的，就是很多我们并不熟悉的演员出现在的阵容里，然后那些演员的话可能也未必能够就是消化这么复杂的文本。对。 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三体啊，它是一个以中国的特定历史为背景的这样一部电视剧。那尤其是这个当中也有一段就是叶文洁在文革当中的一些经历。那您觉得像这样的经历，奈飞它会怎么拍呢？这个是不是拍起来难度会非常大？而且我们的这种文化的不同也会让他们的对于这部剧的理解也有不同吧？ 对，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就是基于好莱坞的、基于美国的政治正确，他们可能未必处理得好关于文革的这个叙述。所以而这又是一个非常对于三体文本来说的话，尤其三体第一部来说的话，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所以对这个我其实没那么乐观。 那对于中国版的这个目前首发的这个阵容您怎么看呢？是否符合预期呢？ 目前的话没法做出太早的判断，因为确确实实在作品没有出来之前的话我们还不能就是过早做结论。 但是我们有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提出了这样一个想法，说其实不太看好《三体》改编成电视剧，因为有的时候啊，这个想象空间会被电视剧限制住。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看法呢？ 这个倒没什么，因为这种经典的就是科幻名著的话，这个改编的话是一个必然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确确实实可能一开始的一两个版本未必改得好，但是这个是有一个不断的这么一个接力棒的这么一个改编过程。比如说前一段刚刚上映的沙丘，沙丘在科幻领域的话那也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经典 IP， 然后在之前的话其实沙丘就有过一两次改编，包括像就是其他就是科幻名著，它都有一个影视改编的不断摸索的过程，可能第一两部不太合适，但是第三四部就是可能就会找到感觉，然后可能一开始电影或电视改编可能没找到节奏，但是经过两三轮改编之后的话，它可能就是在不同的这个就是文艺形态下，可能说不定在哪儿就找到了一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呈现。 嗯，确实，其实我觉得改编啊，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书的这个框架范围里哈，我觉得导演也可以更大胆一些，因为有的时候超出想象也许会给我们观众朋友一种新的体验和惊喜吧。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哈，说哎，我们中国的这个特效啊特技情况怎么样，会不会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我们叙事啊，我们的这个背景啊，以及我们的演员对于这个文本的理解可能是非常浅了，但是我们会不会在特效方面啊，尤其是科幻的电视剧在特效方面会不如奈飞的版本，您觉得呢？ 这个在过去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在这几年呢，情况其实有非常大的好转。从《流浪地球》和《疯狂的外星人》开始，也就是在2019年的春节档开始，就是我们这个特效的制作水平其实就已经开始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市场化、产业化的磨合，就已经开始达到了一定的这个水准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看《流浪地球》、看《疯狂的外星人》当中的呈现的话，其实是已经相对成熟了。然后这些年的话，比如说像今年春节档《刺杀小说家》那个片子。实体拍摄其实的比例啊要远远低于这个虚拟拍摄，就是这个特效拍摄。然后尤其是到就是这个阶段呢，就是我们这个影视特效，就是和包括这个其实不是个孤立问题，和游戏行业都是相关的，就文化产业领域都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比如说跟游戏行业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我们这些特效其实是和游戏行业里面的这个游戏引擎是有一个直接的对应关系。所以随着我们这个整个的文化产业发展，包括游戏包括影视，在特效制作上开始成熟了。再举最近的例子，比如像长津湖，长津湖当中也有很多就是这个视觉特效。比如说一开始的就是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注意到，当时美国的舰队像那个就是陆地去那个不断的开炮，那整个的一系列画面都是特效制作的，并没有那么多军舰在那里。所以对于特效这块，我们和好莱坞和就是包括像美国这些流媒体网站可能还会有一定距离，但这个代差就不像过去有那么大的代差了。对， 也就是说其实大家不用担心说我们的这个特效可能会做的技不如人啊，其实我们现在的这方面的技术也是非常好的，包括之前我们看到的很多影视剧当中也有大量的这个特效。那其实从那些大家就应该可以看出，现在我们国产电影的制作也是水准蛮高的。 是的。 另外呢，其实我们知道三体呢作为中国科幻的顶流 IP 哈，它的影视化改编是一直没有停，也是一直受关注的。但是之前我们看到有一些作品哈，它可能已经开始拍了，或者已经出了这个作品了，但是一直没有和观众见面。这个是哪些原因产生的？为什么大家觉得好像三体的改编是饱受挫折的呢？ 主要还是其中这个就是制作问题。因为今天的话我们讨论相关的影视作品，相关的文化产业产品，就刚才也举了，就是不只是影视领域的孤立问题，包括像动漫像游戏，这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这么一个社会化大生产。因为刚才就是像以三体为代表这种顶流 IP， 我们聊到它的这个改编就不是说这个我们说就是三天两天就能制作完成。同样的话，在这个制作流程过程当中的话，在前些年我们是并没有完全掌握这么一个复杂的社会化大生产的这么一个协同的这么一个就是一个流程。而经过这 两三年，其实这个周期并没有那么长，不超过五年吧，两三四年这么一个时间，我们才开始初步掌握。所以这也是我国以影视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就是向前发展的这么一个缩影。 其实我们知道《三体》它是一部鸿篇巨制啊，它一共有三部，而且每部的篇幅也都不短。这一次拍摄的这个可能您觉得它会把多少的内容融入到其中呢？还是说它也是会有第二部、第三部这样慢慢陆续再出来呢？ 一定会有一个就是一个系列，就是类似美剧式的这么一个系列。因为目前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目前吹出来的这个就是剧集的话，能把第一部改完其实就已经就是非常不错了。我甚至觉得可能第一季它都要就是第一部都要分成两季来拍的。 那您觉得目前三体它的改编主要的难点在哪儿呢？ 主要的难点呢还是就是刚才讲这个文化工业这个复杂性，就是虚拟拍摄和实体拍摄怎么进行有效融合。因为在我们的现有的这个影视作品当中的话，电影领域其实也刚才讲，也就是从2019年开始才开始尝试，才开始去碰这个问题。然后到了今年春节档，刚才举的那个《自杀小说家》，这个在电影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除了它这个文本的这个特殊性之外，最主要还是这个实体拍摄和虚拟拍摄。我们说这个 CG 特效就是这种视觉特效，这个只是过去的话只是可能一部影片就是120分钟，打个比方就是大片，然后可能就是10分20分是这个看特效。而现在的话，整个影片120分钟或者90分钟，有超过2/3甚至3/4的这个篇幅都是通俗的说在电脑里做的，或者是说在那个绿幕里拍的，然后绿幕拍完之后在电脑里做。那这个跟过去的我们说这个什么灯光啊，什么那个服装服化道，传统的这种实体的线下拍摄就有了这么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区别。而在现在的影视剧集当中，尤其是在电视剧当中，在连续剧当中的话，这个过去是没有尝试过的，就这个确确实实对于我国影视行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确实。那您觉得哈，就是中国版的三体您有哪些期待呢？因为我们现在只看到了一个预告片，然后这个预告片当中呢也是褒贬不一啊。有的朋友说哎呀，这怎么能请这个演员呢？然后有的说这个演员演的就像这个剧中的人物。您对这部剧有什么样的期待？ 我个人觉得我的期待还是期待这部作品能把我们这个中国经验的这么一个精气神拍出来。因为在科幻领域，我们都知道，在科幻的黄金年代，在上世纪的50-60年代，是以美国和前苏联为代表，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科幻作品呢，就是在整体数量上是其实是事实上是要弱于这个美国和前苏联的当年的这么一个积累。然后三体的出现呢，就是让大家觉得，哎，我们终于也有了一部有中国就是我们中国经验、中国气息的这么一个科幻巨作。那么在影视呈现上的话，就是我的期待也是把我们这个背后这个中国人这个精气神儿，因为大家这么有代入感，这么投入，无外乎就是觉得这个故事和我们有关。我们不是看就是那个就当年的那个就是高潮年代的科幻黄金年代的那些美国或者前苏联的科幻作品，这个是跟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我们更甚至跟我们普通中国人、跟我们当代的普通年轻人都有关系、都有代入感的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能不能把这个劲儿拍出来，这个是我的期待。 好的，那我们也共同期待一下这部剧究竟哈是给大家一个怎样的观感。好的，非常感谢孙老师今天跟我们的连线，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先挂线了。 谢谢，再见。 好的，再见。我们看到在这个腾讯版的《三体》杀青的特辑当中啊，他们的制作团队说啊，说拍科幻电影本身就是一件很科幻的事儿，所以哈，我们 倒是也不用特别的盲目的乐观，我们不妨期待一下这个科幻的电影用科幻的手法去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我们看到也有一些影评人表示那从这个选角的角度来看呢，这个腾讯版的和奈飞版的三体电视剧相比呢，那肯定是腾讯版的可能更为贴合，因为这毕竟是一个中国的 IP 那如果都是西方的面孔，那么作为这部书的粉丝可能就会比较难去接受。那么另外从一个维度上讲这个 IP 能够获得世界级的欢迎度，那么西方的观众对它肯定是也有一定的喜爱度和接受度的。那么奈飞的这个选角其实就我们觉得可能更中西合璧一点，那对于西方的观众可能他们会更加喜欢奈飞的这个版本，但是幕后这个版本就是奈飞版本的幕后的灵魂人物也仍然是中国人或者是华裔。那首先我们说这个奈飞的导演奈飞三体的导演是曾国祥。曾国祥说起来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我们说他之前改编过《少年的你》《七月》和《安生》，这都是曾国祥的作品。所以说奈飞的顾问导演是曾国祥，我觉得也能够体现到其实我们也是想要把整个中国的文化和传统元素，不管是中国版的还是外国版的，都想要展现出来。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影评人也表示可能国内外版本会有比较大的差别，因为中西方的文化上有很大的不同。那可能我们那个奈飞版呢，它拍出来的就是一个西方的视角，西方的理解下的一个三体这样的一个剧集。那比如说在这个书中的主角叶文洁，他为什么会有一个有这样信仰的人，那其实就是和中国的当时的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嘛。所以呢如果说结合这个中国的历史环境然后拍一个外国版的这个三体呢，我们还真的还蛮期待的，究竟会怎么样的呈现，会不会也给我们一个惊喜呢？那我们说最好的东西可能是本土的，但也有可能是超越文化超越种族的。那么三体的故事本身是一个关于全人类命运的故事那我们作为中国的观众也可以抱着一个开放的态度去看一看，也许奈飞版本的不管是刚才我们这个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哎呀这个是特效更好或者是整个的这个画面更好还是说其他的等等这些元素我们都可以拭目以待一下，也许会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收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那么稍后呢是乐淘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我来了，